着北风，北极星寒冷，那个你停在十七，我望着北风，北极星寒冷，那个你十七。

等于爱自己。 在生活里的纠结和拖延带来的损失非常大，不要怕失败，但要有足够的勇气从淤泥中走出来，不再拖延。纠结不会带来任何的结果，看起来很美的表象要经过彻底的失败，好像大树，没有人知道它在挺拔外表之下有多少的错节的挣扎。真正的骄傲是行动然后沉默。 我是在什么时候让你闯入我的世界，为所欲为，直到已无路可退。你对我肆意哄骗，谎言说得天花乱坠，不长白处也无所谓。廉价的激情像是蒸发以后，还剩什么值得回味？狂动的尽头可退，我甚至无力理会你把爱情都不给谁，反正能力被摧毁。我为爱犯了罪，代价是我的泪，悔恨的心境每天要来去好几回。你彻夜不归，我辗转难眠，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。我为爱犯了罪，错误已难挽回，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门，戒不了思念，忍不掉危机，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，让我心碎。香水蒸发以后，还剩什么值得回味？冷冷的今后可悲，我甚至无力理会你把爱情付付给谁，反正梦已被摧毁。我为爱犯了罪，代价是我的泪，悔恨的心情每天要来去好几回。你彻夜不归，我辗转难眠，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。我为爱犯了罪，错误已难挽回，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门，戒不了思念，断不掉慰藉，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，让我心碎。是我的泪，悔恨的心情每天要来去好几回。你却也不归，我辗转难眠，不甘心失去被爱的滋味。我为爱犯了罪，错误已难挽回，阳光再不曾洒进我黑色的房门，戒不了思念，断不掉慰藉，说穿了是我给你机会，让我心碎。 满所有的感受，跟上生命的节奏，跟上你我之间承诺， 要哭要哭

在生活里我们会遇到很多不尽人意的事情，比如说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真的很倒霉，当我们觉得自己倒霉了，最好心里想一想，这是在挥洒我里面的一些的负能量，挥洒之后呢，剩下的可能全部都是正能量了。在你不害怕的时候去动用这不算什么，在你害怕时不去动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只有等你害怕的时候还去动用才是真正的了不起哦。 所有的过往该写成文章，我发现最后的记号都是你的脸庞， 等过去的时光，你面前蓝色的海洋，爱情是摇晃的船，在向你靠岸，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有些当初会不一样，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， 爱情转弯的地方，甜蜜话语全部的自然，把最爱的部分装进花框，你被注视收藏，把所有的过往感谢成长， 我发现最后的记号都是你的脸庞， 将过去的时光酝酿成蓝色的海洋， 爱情是遥望的船，在向你靠岸，转弯的地方，有些当初会不一样，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， 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 甜蜜回忆悬挂胶囊，把最爱的部分装进花筐，用一辈子去收藏。当初会不一样， 你在我要去的路上守候成一面墙，在爱情转弯的地方，甜蜜回忆心肝在疼，最爱的不分真心花狂，用一辈子去收藏。 酒杯饮一杯，为谁？你为我送别，你为我送别，胭脂香味能改不能给，天有多长地有多注定无泪无悔，这笑容。